送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又在这个星期一的傍晚时分和大家这个相遇在 FM 九七四了。 嗯，听到你这一声就知道你又回来了。 对，你这个嗯是什么意思？ 就是感慨一下，上周五的时候郭鹏来代班， 哦， 然后开场的时候是我来的， 是吗 ？Hello。 对，然后就吓跑好多人是吧？ 是， 哎，我其实觉得，不管是上个星期五还是这个星期一， 嗯， 大家如果能够保持一样的一个快乐的这个情绪呢，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对呀，啊， 对，就不要因为星期一的出现就嫌弃星期五好，哎，不是，不要因为星期五就嫌弃星期一，好不好？ 是，可能今天很多朋友还在这个周一的焦虑当中，还没有完全解脱出来，但是还好。五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伴随着我们的 Go by Work 开始正式开启周一的夜晚时间。 再见工作，所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和这个坏的情绪呢，我们来说个这个再见，好不好？ 哎， 对，和今天的工作说个再见。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的走下去。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 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这可能是唱再见的歌里为数不多这个心情算相对比较愉快的， 是尤其配合着这个张震岳的声音再见， 哎，有点洒脱，哎，再见来自于张震岳啊，觉得 Goodbye World 放这首歌感觉不像是这个再见工作， 嗯， 也像这个辞职工作，有这种感觉没有啊？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啊！不要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啊！我们只是跟今天的工作说一声再见而已，跟这个坏的情绪和脾气说一声再见，好吗？ 嗯，周一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放松一些好的消息，比如说我们的王牌福利。 嗯， 1月27号呢，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啦。 嗯，这次典礼呢，真的是很多的这个高手云集。 嗯， 像这个西门吹雪啊，我感觉武林大会不对啊，是像这个潘玮柏啊、李荣浩啊、周笔畅啊，还有这个狮子合唱团啊这些人吧。 嗯，还有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陈梓童等等等等，都将确定登场。而此次北京音乐广播呢，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对，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啊！就是我是指不能错过，给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各位听友也发点福利。所以我们也争取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会。今天节目当中送出多少？我没有看错吧？ 四张。 哦，我看上面写14张啊，对，14张。 啊、哦， 七位听友啊，什么啊？ 是吗？ 自己看清楚啊！ 我以为是慢慢要送呢， 啊， 没想到今天福利这么大。 14位啊，不好意思，14张，七位听友，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时段，我们先送出， 3位吧， 3位朋友送出6张，好不好？ 嗯， 好，就这么决定了，大家呢来领这个我们的兑换券，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对，大家先可以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呢将刚才你听到的这些歌手你最期待哪一位发送到白杰 FM 的平台上面。 啊，我们不如玩一个更有意思的互动好不好？ 可以啊， 因为这两天天气都很冷嘛，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温暖的主题，让你觉得最温暖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事物或者是一个人都可以。 对， 就是把这个温暖关键词加上我们北京，加上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过来，好不好？ 好，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就是这么简单啊，一个温暖的关键词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会有可能获得这个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兑换券了啊。 马上要让我们的心跟着去远行一下吧。 嗯，这什么意思？刚才先放了一首再见，接下来又是去远行。这星期一就要快过年的感觉了。哎， 你说一定要 远行，来自小轩与山谷里的居民。就是带着这样的歌声，大家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都希望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温暖啊。我们接下来的王牌推荐的有一些推荐的内容，包括电影《移动迷宫三》和《二十四小时末路重生》两部好莱坞电影，本周就要全国上映了。其中《移动迷宫三》是中美同步公映，前两部豆瓣的评分都在五六分之间，不过虽然分数不高，却成为当年的票房的爆款哦。 对，还有这个二十四小时呢，是由伊桑霍克和许晴主演的，许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不过这个豆瓣评分也不是很高，只有5.5分呢。 对，另外呢，这个樱桃和王雷主演的电视剧《爱情的边疆》1月25号开始也会在北京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 故事讲的呢，其实是关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事儿，就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女大学生文艺秋爱上了苏联的播音员，叫做维卡。两个人婚后呢，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工作，所以只能凭借着声音来倾诉对方。 是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另外，曹云金今年封箱相声专场本周日保利剧院上演啊，喜欢听相声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他会开启一个独特的吐槽模式的这个相声啊，有点像吐槽大会那种感觉。 对，回忆一下2017年，其实他一直活跃在各大这个综艺节目上面，而且在这场今年的封箱演出当中，吐槽王曹云金将会在北京开启他独特的吐槽模式。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陈佩斯、杨立新主演的年代大戏《戏台》，本周四也会在世纪剧院上演。就是这些，反正呢，我们算是一锅就这么端过来，你想吃什么，大家自己捡着来看啊。别忘了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联络啊。就是有些人错意了，就说我们让你发一个温暖的关键词，不是让你就直接发温暖两个字过来好吗？ 啊，就和自己有关的一个温暖的事儿，或者是你最近看到的一个温暖的场景，一张图片，哪怕是一句歌词都是可以的。 对， 编辑自己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别忘了我们的白杰 FM 添加的方式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好了，我们继续送上一首还算是温暖的好歌给大家了啊！ 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不知道这周的歌手你有没有看呢？ 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一个人，就会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啊，你就会觉得温暖的情绪，可以算是一种痴心绝对的体现了。 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

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我怎么觉得有点好像大家必须得送个生日礼物，然后才能请大家吃饭的感觉。 其实和九七四，因为北京音乐广播有情节的朋友可能会很多。刚才我们也是一一列举了很多，还有陆续看到有朋友发来温暖的小信息。 对，就是你跟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故事啊，无论是听节目的故事，还是参加活动的故事，简单的一些表达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会有机会获得门票兑换券。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在乎去找些消遣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 点个名啊 ，Mr. 梁，我看了一下你的关注时间，还真是挺早的，2014年七月份，七月的最后一天，你关注了白杰 FM。在你的微信里面这么写到，说最早的印象是北京音乐广播的点歌节目，那时候还是哎，真的是哎，就专门有一个点歌的地点，你知道，你得去那儿点。比如说新街口当时就有一个什么音像店，就是点歌的地儿，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这个伍洲彤的这个零点乐话，哎呀呵， 这真的是回忆。 声轻轻敲醒， 等你心里要开始讲鬼故事了吗？ 为什么我一讲的总会有这个大灰狼出来说话的感觉啊？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娱乐最王牌。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回来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啊，那个大家可以接着来发自己小故事，但是呢，尽量不要占用你们太多时间，不要影响这个行车的安全。我们来看到的这一件事情，其实最近也一直在关注哈，就是这个演员的诞生。经过3个月的角逐，期间呢，也经历了无数的这个狗血啊、非议呀、啊，哈、啊，然后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是落幕了啊。 嗯。 最后的巅峰对决，周一围还有蓝盈莹和这个翟天临共同挑战了《赵氏孤儿》的片段，最终呢，周一围是获得了《演员诞生》这个节目的冠军，我觉得 哎算是实至名归吧。 对、嗯，不管说节目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非议，但是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演技这个词重新拉到了聚光灯下。 对， 就很多观众可以会对演技的呼唤直接表达出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对，因为你看这个冠军周一围之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哎脸熟，但是呢你可能都叫不上来名字。 对， 但是确实他是演技派，一直对他来说演员这是自己一生的职业，或者说把人物的灵魂你要放在自己的身体里去表达。 嗯，虽然说冠军是周一围，但是其实这演员诞生当中呢，让人最瞩目的焦点还是章子怡。 对，敢说呗。 是、哦、在节目当中他比较爱憎分明，而且直言不讳那种表现，就给他自己拉了很多票。 因为另外其实还是得自己这个演技要过硬，要不然你在底下说别人自己演不好，这个也不行，对不对？你霸气得有底气嘛，对不 对？ 对 啊，他就说了说，当你做演员的时候，你就是纯粹的演员，所以无关你的名气大小，无关你的所谓的地位两个字。 嗯， 这样呢，在有血有肉的角色面前是最不重要的。 对，你愿不愿意去诠释这个角色，你是不是愿意去走心的去呈现这个角色他的喜怒哀乐？就是我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嗯， 好像是陈道明老师说过。就是当演一个角色，你演到心里去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在那个角色当中很久都出不来。比如说他当时演康熙王朝的时候，说过了很久才缓过来劲儿。真正的好的演员，有可能在一个很难演的角色之后，他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大病了一场的感觉。 是，其实我们就要重视一下这个演员的演技，不要那些流量担当。 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初衷吧，演好一个角色，然后呢，不要有框架去束缚你啊。而想对那些不好好演戏的演员们想说一句，就是下学别走。 墙角等你， 等你下课。周杰伦。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要接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别在你的。也许我不该在你的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动物的身体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书，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行，我可以念吗？ 可以可以可以的。 我真的差一点就没就是 没绷住。 我对啊，有一个听友发来这样一条微信，我觉得特别好玩啊。 嗯， 前面第一句特煽情，习惯了。清晨早安音乐秀辛苦付出，啊，就是这后面是什么名字是吧？ 嗯， 啊对， 静雯和郭鹏。 对，陪伴我们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早晨，这前面写的挺好， 对 吧？ 是啊， 这个节目大家要关注。和借此机会祝早安音乐秀25岁生日快乐。早安音乐秀25岁了吗？ 我想小小声跟你说啊，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娱乐最王牌。 好，谢谢。那好了，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娱乐最王牌的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开年第一次的活动，在我们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带大家一起去到了 天桥艺术中心， 对， 也观看了先锋话剧铸剑。 嗯， 而且在演出之前老白还和各位听友们一起互动了一个小游戏，就是反转版的白给100块。 来，我们听听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嗯，我们的节目叫做 娱乐最王牌， 每天播出时间是 早，就是上班的时间吗？哦，不下班的时间，不好意思了。 到底是 下班？下班吗？开车就听，开车的 是那个点才上班是吧？ 5点到7点。 晚上5点，然后到7点钟。 5点到7点。 反转开始，白给100块。如果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答错了的话，现场扫你9块9毛9的小红包。来，现在开始。 我能问您一个就是文学方面的作品？ 没问题。 就是《少年闰土》中，然后就是说当时描述闰土，然后大概是在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因为是少年闰土。 少年闰土，5岁到10岁，答对了吗？ 故意的吗？ 不是，答错了吗？ 嗯，答错了。 来，现场扫红包，正确答案是什么？来，我们。 正确答案是11到12。 哎呀， 来下一个。 2011年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是皇家马德里吗？ 不是，不是，答对了吗？ 是。 来下一个。 那个2016年的欧联杯冠军是 AC 米兰吗？ 是，我是 AC 米兰球迷，是吗？ 不是啊，16年就没有欧联杯可以打。 选择题嘛，我给你三个选项，好不好？ 好吧。 OK， 国家大剧院你知道对吧？ 嗯。 国家大剧院你知道对吧？ 没问题。 国家大剧院有一个叫国家大剧院青年室内合唱团，就一群文艺先锋的小伙伴们。今年是国家大剧院青年室内合唱团成立多少周年？ 选项 A 5年 ，B 8年 ，C 10年。 C。 你答对了耶！ 乔丹是指背过23号吗？ 不是。 答对了吗？ 答对了。准备好了吗，白姐？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我问你，你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搭档是小秃丁吗？ 是正问反答是吗？是。 我们的口号是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耶。 娱乐最王牌的时间有多长？ 我印象中是从老白来了我才开始听的，因为我是一直跟着老白走的，最早是那个对早晨的那一档节目。 1年多了，我是从2016年年初开始听的。娱乐最王牌应该是从王东走后，然后转接到这个上面就一直听。 手心里的温暖，用各种方式交换，花季到。心痛过了。

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您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我们的福利不光有稍后我们这个电话连线的时间，另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就是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啊，这次有很多的歌手云集， 比如说像潘玮柏、李荣浩等等等等。而此次的北京音乐广播呢，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各大听友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送出14张门票，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一些朋友了哈，大家呢就是等候好消息。另外提醒获奖听友，领到门票兑换券之后呢，要在26号之前就要用兑换券来兑换门票，详情在领票时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而此时此刻的这位听友应该已经做好了准备啊，可以先把收音机关掉，专心的来接听我们的电话。Hello， 哎，你好， 嗨，你好，怎么称呼您？ 我姓陈， 小陈啊。这个哎，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常是选择了一位头像显示是女生的朋友，然后一接电话是个男生？ 我刚到家，我爱人在抱孩子，所以我把电话接过来了。 哎呀，这个挺好的啊，这个有点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感觉啊。 冬 天来我织布，对，你带孩子，我答题，好，挺好。 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刚才在开车的时候跟我爱人说，我说发一条吧，万一要抽中咱们，没想到还真的中了。 对，所以这点都已经到家了是吗？ 啊，对对对，刚到家，刚到家。 路况还行，好，小陈、 啊、还可以， 准备好啊？ 哎， 今天我们 你说，准备好了， 现金已经累计到了 200块， 对，看看能不能给老婆孩子啊。 来，我们再重复一下， 来赚点这个零花钱。哎，来，我们其实现在呢要把这个题目呢重新回到原来的这个模式当中，不用再正问反答了，好吗？ 好的，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 好的 ，Ready， Go， 请听题。第一题， 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歌唱家李双江演唱的吗？ 是的。 哎，第一题就答错了，是不是？ 是。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哇！ 其实还没有从那个正问反答的方式切换过来那个模式。 你是没有切换模式，还是记不清楚了，还是忘了，还是怎么？ 我刚才一下懵了。 懵了，对不对？ 早知道我给你唱出来了，是吧？ 你来，艾哥，我们艾哥给你唱两句。哎， 在那桃花，李双江老师，不对，蒋大为老师， 太对不起李双江老师了，你这个 大为 老师 唱成这样啊！哎，好了，那个很遗憾，那小陈啊，不知道这个老婆现在和这个在旁边是什么表情，但是我们希望你那个啊，家庭幸福美满，好吧？ 好的，谢谢， 虽然这个200的现金红包失之交臂， 没关系， 但是依然准备了9.99的一个小红包，以资鼓励。嗯，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 好的， 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好，谢谢。 FM 974。 好，谢谢，拜拜。谢谢我们这位朋友了，我们继续来接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啊。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欢迎各位回来。 这里是白杰 FM 正在我们招募当中的白给100块啊。 对，有朋友说是正问反答还是正问正答，我现在有点晕晕分不清楚的感觉。 sorry 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听友给我们意见建议呢，我们决定把它这个恢复到我们的正问正答，因为正问反答可能对于收听效果有一些要求啊。 对，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模式，暂时回到原来的模式当中。而刚才我们的预热题它也是正问正答啊，我们也没有说是正问反答啊， 是 别听错。而刚才的我们导播还在外面跟我们说这个老婆抱着孩子会说还不如你抱孩子我来参与呢。但是不能埋怨啊，毕竟这就是一个小游戏而已。来看接下来这位表现怎么样。 Hello， 你好白姐。 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姓张， 小张啊。这个微信的名字叫兔毛，这应该也是没有参加过我们之前的互动过，对不对？ 嗯，对。 啊，我看一下关注时间是2017年8月份。嗯，好吧，就祝你成功好吗？你就 好的。 你旁边有军师吗？ 没有， 就一个人哈。好嘞，看看能不能这个孤军奋战赢得最后的胜利。正问正答啊，不用正问反答了啊。 好的。 第一题，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是古龙的作品吗？ 不是。 答对了，应该是梁羽生啊。 第二题，演员许晴在电影《老炮》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话匣子吗？ 不是。 哎，这个好像答错了，就是叫话匣子。嗨，看过吗？《老炮》看过吗？这电影？ 看过。 对，不记得这个演的是谁了，对不对？ 那个名字可能没记下来， 就记得他叫许晴，不记得叫什么角色，不记得了啊。所以遗憾遗憾啊，这个哦， 怎么了？ 说偶遇啊，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还又出来另外一个是吗？ 兔毛是吗？ 啊， 哎，那你的微信名字是叫兔王吗？ 我现在有点晕。 哈喽， 好嘞， 小张， 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先这样，谢谢你的参与。然后呢，最后要公布一下我们预热题。预热题的答案，我们今天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吗？ 当然不是了。 不是啊。 我问你了吗，艾科？我让人家回答好吗？ 我怕刚才他没有认真听课。 好吧，谢谢你参与的，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再见。I was playing an actor in a film that I outgrew. Trying not one, trying not to forget. I don't know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person in my past. If you do, then I'll let you take the blame. We can grow, we can move, we can shift, we can always rearrange. Never commit, never remain the same. So when you say my name, remember that I've changed. Remember all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哦，这个得解释一下， 嗯， 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刚才我们张晓这个朋友电话，因为是之前是备选啊，一位朋友答错，马上打给他，但是一开始没接，又选了一位朋友，然后呢，刚才我这一着急就把他微信念错了， 把备选的那位念出去了，兔毛， 好，兔毛，不好意思，改天改天， 莫名被点名的感觉， 改天改天啊。Under my bed, wanna know why you can't live day to day. If I could find a map to the key to what's locked in my head, I'll make it sail away. So when you say my name, please tell me that I've changed. Please tell me I'm not who I once was. Our hearts are interlinked with all the bitter days, with all the falling stars and the sun. I don't know if you wanna know the things that I once knew.If you want a second guess, I was playing an actor in a film that I outgrew. Trying not to forget. I don't know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hings that I once knew. I don't know if you want a second guess. I was playing an actor in a film that I outgrew. Trying not to forget. 我们既然今天的题大家都没有答对啊，都没有完全挑战成功，那么奖金继续累积到明天是300块现金红包。而今天我们也出一个预热题， 请听题：现在是24节气当中的大寒，请问大寒是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吗？ 对，就是大寒刚过嘛，因为啊。大寒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吗？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正问正答。 对，你看相对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会选择两位获得9块9毛9的小现金红包了。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王牌关注，因为电影《英雄本色》2018上周五上映了、嗯、啊，所以我们也来带来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感受啊，因为口碑和票房呢算是不太尽如人意吧、嗯、啊，上映4天票房才收了5000多万。 相比较之下，阿米尔汗的新作这个叫做什么呢？神秘巨星啊，记得上周上映了4天就收获了1.85亿的票房，而票房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印度本土。而英雄本色2018在豆瓣上评分也只有5.2分。 哎呀， 好题。 哎哎，虽然里面有王凯、马天宇、王大陆啊，这算是人气很高的男演员了，但是还是没有到预期、嗯、不过我们要介绍的其实是导演丁晟，他其实曾经指导过警匪片解救武先生啊、嗯、还有铁道飞虎、警察故事2013啊、大兵小将、硬汉，这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导演了。之前一些电影票房口碑其实都不错哈、啊。 对， 哎，这次翻拍吴宇森，然后这个周润发、张国荣的经典作品《英雄本色》，应该说是马失前蹄了。 普遍对于这种翻拍，可能很多观众啊都会有一种不同的声音，比如说王凯。有人觉得说不如狄龙、嗯、有人觉得马天宇会不如张国荣， 这个还要说吗？王大陆不如周润发啊。原版缺点呢好像没改，然后新的剧本又出了一些 bug， 然后观众就质疑说丁晟拍解救武先生不是拍的挺好吗，他干嘛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毁戏路吗？难道其实也不近、哎、也不尽然吧。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看完之后的感受会不太一样。 对，对于这样的票房表现，丁晟导演本身又是怎么来回应的呢？我们稍后再来关注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记忆当中的好歌，再见北极雪。 北极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很惦记他，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哦、应该为你笑过，为你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北极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期待，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应该为你笑，我为你哭， 梦里面下着雪，而北京的这场雪好像感觉有点悄无声息，匆匆来匆匆去，好像也没见着。 对，昨天晚上凌晨一点钟的时候，确实看到了天空中飘下来星星点点的小雪花。 对，动静有点小啊。此时此刻，也许丁晟导演的心里面也在下着北极雪啊，但是他本身现在的情绪呢，可有点有可能啊，有一些。不太开心啊，因为他回忆质疑的时候是这么说，他说我碰了经典怎么了啊，是在微博里面说到的是这部电影和本来的英雄本色比呢是致敬啊，不是比赛。 对， 这句话我倒是觉得有道理啊，你就是不要好像把他们做成一个一定要有一个第一第二排名。 对， 对吧， 不要拿他跟吴宇森比， 他说我是匠人他是大师没有可比性，也不要拿演员比那是模仿秀啊，显然是挺不忿的啊。 其实呢，观众倒不见得是一味的维护经典，而是见不得三十年之后在资本和技术如此雄厚的条件之下，电影人交出的答卷比不上三十年之前。 抛去怀旧这种因素不讲的话，我觉得新版的英雄本色呢可能有点愣，对吧哈，到头来就是说你这么简单的粗暴去翻拍一个旧作，你给大家能带来什么？本来其实就是来赚钱的，你不能因为说现在的观众好像水平欣赏的水准提高了，不好忽悠了，然后你就生气了，觉得自己好像就自己观众对不起自己似的，不能这样哈。 所以说归根究底就是好好提高手艺才是正经事儿。 对，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自己了，当然其实也只有自己了。是一首老歌要在耳边响起了，这首歌很多人都会把它作为在KTV 和朋友们一起唱歌的时候的一个开嗓曲。 尤其第一句歌词马上出现的时候，就是能够耳畔响起，结合自己周围的画面，灯火辉煌的街头。 对，其实很久没听这首来自于孙楠的歌，这首歌名叫《拯救》，这是娱乐最王牌。 灯火辉煌的街头。袭来了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解不了荆州，是否在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 感谢我们听友季星，就是为我们这算是补一刀吗？但是吴宇森拍的致敬片《追捕》更是惨不忍睹。吴宇森本人他也很无语，他说全片我只记住了鸽子。关注一下我们娱乐王牌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找到我们 白洁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稍后回来我们会有音乐素描和主播私房歌，还有一些好歌在等着大家啊。 关注家族传承，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歌剧《泰伊斯》是法国抒情歌剧主要代表人物马斯奈歌剧代表作，其中的《沉思曲》可谓是最为观众熟知的小提琴名作。2月2号至6号，由歌剧之王多明戈领衔的国家大剧院制作《泰伊斯》将迎来首轮演出，详情请登录大剧院官网。继续来关注，羽泉20周年全国巡回演唱会苏州站于20号晚开唱，这是羽泉20周年全国巡回演唱会的首站城市，也是羽泉第一次在苏州举办个人演唱会。Jackson Turner 全新专辑 Long Time Coming 近日在中国发行，这张专辑代表着 Jackson 近10年音乐和艺术的发展轨迹，记录了他音乐生涯不同时期的变化和成长。最后来关注，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卡米拉·卡贝罗的首张个人大碟《卡米拉》在上榜第一周仅靠119,000张的总销量空降本周冠军。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又到了我们相对走心的6:30的时间。音乐素描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变成一个可以偷故事的人，把一些音乐，把一些好歌当中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讲来给你听。 嗯，或者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的故事发给我们。 嗯，今天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正式的，还有一个是不正式的。嗯， 先来听万的故事。 听完了这首歌，到底你讲我讲？ 你来吧。 听完了这首歌，立刻订了下午5点的机票去北京找你，所以这一次我想用尽全力想要对你说，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在我考上研究生到北京找你之前，你先不要结婚。不管我多么不喜欢北京，可是北京有你，没有你的杭州再美也比不上有你的北京。 你不该那么可爱，他说追一个女孩很久了，今天终于成功了。女孩问我什么感觉，我说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她说傻瓜，不信你捏一下自己的脸。我照做了，然后我醒了。 后面一个是用来搞笑的。今天的两个故事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带来的《春风十里》。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听这样的歌，也会有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二环路的朋友报个到吧。 所以刚才的故事里面所带来那些爱心或者是温暖的情绪，你感受到了吗？ 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这首陆先森乐队带来的《春风十里》，今天呢，我们从这首歌当中呢，偷来了两个小故事给大家听，也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这就是我们的音乐素描了。 音乐素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这个单元就是 主播私房歌， 来吧， 主播私房歌。 好了，就是大家一起听歌啊，不像我们喊的时候那么用力，然后呢好像感觉要发很多福利似的，但是你们别着急，我们真的是有福利啊。因为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来进行了，有很多的歌手啊，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啊，他们都会确定登场。而我们作为协办单位也准备了一些门票的兑换券给大家。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送出14张门票的兑换券。另外要提醒各位朋友，就领到门票的兑换券之后呢，需要在26号之前用兑换券兑换门票。 对。 如果还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在领票的时候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因为大家留了手机号，所以这两天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短信啊，不是微信，是短信。如果收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发给你的微信的话呢，短信的话呢，一定要记着这个来领票，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我来推荐，好不好？因为经常都是艾科先来推荐第一首，但是今天我先来推荐一首，因为刚好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要马上度过25周岁的生日，就在明天。我也感谢那么多在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支持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 对呀、 啊，对呀、啊，25年啊都在听我们节目，现在差不多几岁？开玩笑啊，我是觉得说这种不变啊，这种不换的这种爱是值得我们去特别的感恩，或者说去感谢一下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给大家，当然也谢谢换了的朋友，就是从别的这个频率换到我们这儿来的朋友。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推荐是原唱熊天平，当然万芳也有一个自己的版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不换。 我知道该是职责，我做习惯，没有 在听这种歌听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画面感，会想到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取暖的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在一段好的关系里面呢，它应该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好的一个恋爱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激情，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温情的陪伴啊，这种细水长流的长久的美好，就是实属不易。所以这首《不换》它是一首虽然很平淡，但是却有那么一些感人的歌，各种滋味是要大家自己去体会了啊。 对啊，所以这首歌曲也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暖。 嗯，不换，这首歌曲来自于万芳。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要喊大家一起喊啊！一二三， 主播私房歌， 王牌来宾。 Oh, 这就叫尴尬，知道吧？来，我们一起喊主播私房歌，来再来一遍啊！一二三，一二三， 主播私房歌， 王牌新发现， 好嘞， 玩够了没有？ 主播私房歌， 好了，接下来该你推荐歌曲了啊！ 我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其实就跟前一段时间热映的那部影片有关系，叫做《Set Me Free》，来自高轩。为什么呢？是它出自《77天》那部电影当中。之前我们也是采访过江一燕，林天仇出演， 是。 所以今天我又看到有一个听友的留言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音乐广播啊，或者说各大广播平台上听到很冗长的一段时间的曲子。他某一天听到长达6分钟的曲子，觉得还不太一样，感受很不同。虽然今天我推荐这首歌曲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唱腔在里面，但是更多的还是曲子元素。 对，这歌挺有意思的，就是前面的可能有点那么慢慢的慢慢悠悠的，然后你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情境，或者说有一些意识流的时候，突然里面传来一句呀，然后你就醒了啊。 其实我觉得这像是黎明前的破晓的感觉。 对， 因为他就其实在讲的是独自一个人面对高压啊、高寒啊、还有高位那种野外环境。其中那个呀，你也可以当做是求生技能。 因为其实这样子的音乐呢，它更像是它是音乐，对，它可能不是简单的一首歌那么简单啊，就是它可能会需要配合一些场景出现，会更有感染力啊。 嗯， 这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主播私房歌。 让我们继续一起安静的听好歌。今天其实特别特别的巧，因为在我准备这首私房歌的时候，我看到有位听友的留言，他说好像在2017年的时候，2月那一天北京下雪了，2017年的2月21号， 那一天他也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当时也点播了一首歌。然后今天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他的微信，我只是准备了这首歌，然后他发现呢我们有点不谋而合啊，对，就是也想到了这一首。怎么说呢，此时听到这首歌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说你有种遗憾，哎，北京好像下雪了，但是好像似乎这雪又没有来过，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啊，就是特别期待能够畅快的有一场雪来到这个城市。当然无论你心里现在涌上的是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是回忆涌上心头，我觉得音乐来的都只是刚刚好而已。在这首歌曲，哪怕只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被大雪覆盖的北京城，那样子的美景已足够让人心动了。来听田震《北京之雪》。 屋外的冬夜有多冷，闭上眼心就家多远，那只脚城市也更深。思念的最初像一首歌，在记忆里缤纷。多情的人就不该问，那颗心快快步迎接另一个春，多少知心话像一盏灯，留给惦着我的人。 写得很好词，比如多情的人就不该问那颗心真不真啊，我该更勇敢牵一个身，乘着月光进家门啊，等等。那就是一首歌它会承载很多的记忆，所以想听这首歌听哭的方式就是要想想曾经有没有人啊跟你一起踏过那个雪覆盖在这个城市路面上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啊， 或者说跟你一起看初雪的那个人现在在不在你的身边。 哎呀 又扎心了 扎心了扎心了啊。好，调整一下， 我觉得刚才既然已经我们说到了回忆啊，其实我刚才说了音乐承载回忆， 嗯， 在北京音乐广播即将迎来25周岁生日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的温暖永驻自己的心间啊， 一定要勿忘初心、嗯、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赵雷的19岁、嗯、也算是他的最新作品了。这首歌呢可能比较能代表他的风格吧、 嗯、 而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不是很愿意炫耀自己，但是他所有的表达欲都在歌里了，所以诚意推荐来自赵雷的19岁，一起来鉴赏一下。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寻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事又勇敢，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 赵雷的歌里面总是能听到一些特别旧的啊，怀旧的东西，就是包括他的编曲的风格，我听的人的心里面呢会痒痒的、啊、就总想赶紧找一个时光机往回这么倒一下时间啊，倒一下啊， 对，总有一些大实话出现。 专门专 好了，就是这个19岁也好啊，反正25岁也好，觉得听我们音乐的人或者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的心反正保持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年纪或者心态就好了、 对啊，就像赵雷的歌词当中说着，你可知道19岁的天真，我们现在无论活到多大还是要保持到那份天真，勿忘初心的状态就好了。 好嘞，明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度过。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明儿见，拜拜。 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事又勇敢，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才在中戏的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19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